暧昧 暧昧 哀累 哀累 白费 白费 百倍 百倍 买煤 买煤 排雷 排雷 盖被 盖被 该给 该给 采煤 采煤 太累 太累 抬煤 抬煤 栽培 栽培